是你的谁，在你时针的周围找不到前方的人才模糊的徘徊。我用我的规则感受我要的生活，不理睬的谁 谢谢。